的呼吸，拥抱时的双手，因为触碰心灵而感动，从心跳穿过阴谋变成了后，撑过的心都想你时候都灵犀相通，无论距离多远或多久，因为爱学会保留，也因为承诺放下虚荣出发。不愿你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，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。

花，风景美如画，夜市下海鲜家，泳池吧，嘟嘟嘟嘟，干嘛干嘛呀，咖喱咖喱，亲亲一家，咖喱咖喱啦，咖喱咖喱，香蕉木瓜，榴莲车车配香茶， 自由，我的人

俏皮的清醒，在树上吃的季节里，你晶剔透的带着凉意，你在天南星其实非凡好活力，哦哦哦，好活力，亲亲柔柔的想念，在难恋的季节，

寂寞，独自发光的，不再遥远银河。

脱下红外套，让我在大白天是一个回笼觉。Oh, oh, oh.大雨大雾霾，硬着头皮在小地图上徘徊。路上行人不明白，我的心思在路上却不能 say goodbye。心愿不明白，我的心思在路上却不能 say goodbye。谈一场恋爱，这姑娘不知道我何时能回来。Oh, oh, 想明天立个发，可老板不一定能给我放个假。Oh, oh, 三姑二舅大姨妈，去年过年我一定要争取赶紧回家。其实都太复杂，而我眼里只有快递能否继续送达。你能否寄送达， 我听说对不起也算是个约定，能不能在一起都没关系。 我送你到你家巷口，什么都没说，只因为牵着手。我想不起来什么原因，我很常见的歌本动心，我后来就很少联系，就成了结局，写成流行歌曲。我听说谢谢你 就是游子心。